紧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等雨水一样冰。无情的你，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此 睡了多久，也不知

们走到一起来，把爱播种，让幸福发芽在千家万户中。 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。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重重充满那灿烂的笑容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。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重重充满那无限的感动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。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重重充满那灿烂的笑容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。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重重充满那无限的感动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九九， 我是主打。 忙碌一整天，听听好音乐，让自己放松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Tanya 蔡健雅。 确实说，我这样说，我不在乎结果。我对你说，我有把握，成功例子好多。人们虚假又造作，从哪到我们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。我没想过我会难过，你竟然离开我。爱眼神怕无限，离幸福总降落的差一点，心跳却不曾被心痛消灭。真真切切青春的怕无限，怕未来是预先。 我好想说，我只想说，不要这后果。可是你说，相对来说，走开是种解脱。当初亲密的动作，变成当下的闪躲，感情的过程出了什么差错。我没想过我会难过，你终于离开我。爱厌倦怕无限，你幸福总将我的差一点流着血，心跳却不曾被心痛消灭。真真切切青春的

愿此言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 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。